熟悉的小路，它崎岖远悠长，小河水倒映日落，潺潺流淌，有那我闭上眼，闪耀袅袅炊烟上，红砖墙斑驳旧时光，田园像伴随那些过往，歌谣里的青涩外面的世界有我的希望，要去闯，要让自己的梦闪亮，寻着微风，散着花香，小时候最喜欢在阳光下歌唱，熟悉的小路，它崎岖远悠长，大步走，向前总有未来。 这里就是念，念住过客的思念，遇到了这里缠成线，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，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一世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甜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，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

电话为何还在占线当中。

咖啡和爱情密切相连的那些日子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喝咖啡好像不是为了咖啡。咖啡馆是恋爱的人最喜欢的地方，有甜蜜的回忆就会有分手的决绝。咖啡还是那杯咖啡，只是原来它在夜店的舌尖的人们当中打转，后来成为女人手中的谈资。女人们的咖啡在陈家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